小刘，你说我就真的比不过安心吗？ 也不是比不过吧，就是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了，甭说了。 哎，我还没说呢。 你不说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了。是安心比我斯文，比我白净，比我职位高，比我能力强，比我能说会道，还比我万人迷。 别呀、啊、你比他爷们儿啊是吧？你看啊，他虽然斯文，可一般斯文后面都是败类。他虽然白净，又不是范爷，要那么白净干嘛？你看人家范爷不也找了个大黑牛吗？虽然他职位高，可是咱先说能力吧。虽然啊能力是比你强了点，可是你也不差是吧？虽然能说会道，又有什么用呢？啊，现在不是也没个女朋友吗？万人迷，呵呵，这他妈更是扯淡了。现在都流行算了哥们儿，现在的确流行花美男，不过没关系，在我眼里你比爷们儿还爷们儿呢。 等会儿您能不能先把职位高这事说清楚啊？ 什么？我什么都没说，我说什么了？ 我操，我就知道他现在一成咱俩上司了，你就不好意思喷丫的了。上学那会儿怎么不见你这么怂呢？啊，刘小柳，我他妈真是看错你了。 哥们儿，我怎么就怂了？我多啊是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哎，你想啊，安心呐、啊，那可是安心呐、啊，背后就跟长了眼似的。你要说压点好还行，你要说压点坏的，哎，第二天一准没好事儿。 不至于的啊，安心虽然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他也没那么神通广大。他抢我学生会主席的时候，我天天骂他，安心安心，我还夜夜安心呢，名儿跟卫生巾似的。那你看，这不也没什么吗？ 是是没什么，哎，这不人家一路压着你，你升组长人家升总监，你升总监人家升总经理。 我呸，压那是走后门了。 哼，走后门。 想什么呢，一脸的淫荡。喂，爸爸啦。 喂，英雄小天使，你想我了吗？ 有事说事，别套词。 嗯，好了好了，人家想告诉你，这周六晚上10点在 Bigger 举办一场大型的 party， 你一定要穿着最 sexy 的衣服，穿着最 sexy 的军靴，拿着你的小皮鞭来鞭打我。快来呀宝贝儿，想到你那结实的双腿，突出的喉结，有力的双手，人家就受不了了。快来呀， 说人话， 就让你周六晚上10点来比个酒吧参加 party， 别忘了带伴儿。那个把你甩了的疯子小贱人也要带新男朋友过来。讨厌，非要你这么爷们干嘛了？哼 啊，知道了，挂了啊。 哎，等等， 谁呀、啊、 爸爸了。 我操，那小娘们儿啊，说什么了？ 说让我周六晚上10点带伴参加 party， 还说疯子也会带新男朋友参加。我这都单身半年了，哪儿来的伴儿？ 别急，爷给你想个办法，包爷身上了。 就你，靠谱吗？ 放心，爷说的你还不信呢？ 死马当活马医吧。得，交给你了。 哎，我说大哥，这是红酒，不是牛二。 小柳子，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是小柳不是小柳子。呸，说正事。哎，老板，我跟你说啊，英雄这周末要去参加 gay 玩的 party， 现在正准备。 说重点， 这周周六晚上10点他缺一男朋友陪他一起去 逼格吧参加 party， 他前男友疯子也带着一新男朋友去，你自己看着办。 周末吗？ 我知道了，我会让秘书把时间排出来的。你干得很好，告诉他周六晚上10点 Baker 吧门口见。 好嘞好嘞， 那老板你看这一次的分红。 老板你在笑啊？ 你说呢？你忘了前天你搞砸了一笔订单了？分红，竟然还敢提分红，不如把你开了当做是给你的分红。 老板你怎么可以这么无情？ 你还无理取闹呢？ 讨厌了，人家哪有了啦？ 怎么不满意？不满意可以辞职，虽然我很舍不得你，但是看在我们老同学一场的份上，你只要提交辞呈我一定批。上午提交上午批，下午提交下午批，绝对不让他过夜。怎么样，够情深意重吧？ 辞职是马的，臣妾做不到啊。 好了，没事，我挂了。 我操，果然他妈让人把屁。不行，得赶紧给英雄打个电话。喂，英雄，搞定了。 什么搞定了？ 就是陪你参加 party 呀，帮你租了个男朋友。我把你照片发他了，回头啊你们两个10点钟在门口见就行。 那我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啊。 怕什么，人家有你照片，你往那儿一站谁认不出来啊？一水的小玲就你一个猛，放心吧啊。 哈哈哈，好吧好吧，再信你一次。 行嘞，那那天别忘了穿帅点啊，迷死那群小玲。 滚蛋吧， 他们没一个好人，祝你们两个天长地久，纠缠不清，还有千万别他们谢我。哼， 看就快到10点了，人怎么还没来呀、啊？我操，那个斯文败类怎么也来了呀？ 你好啊，英雄。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大侠，我们就此别过。 乖，别闹。 哎哎，少少少少，别拽。我这么威猛霸气的爷们儿，让人拽后衣领像什么话？ 你不跑，我就不拽。 你来干什么？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知道啊， Baker， 不是你租了男朋友陪你来吗？我就是你男朋友啊。 你放什么屁呢？谁是你男朋友啊？哎，等等，你是 gay？ 怎么，你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是？不对，等等啊，你什么时候成了？不对，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还不对，你先等会儿，我先敬你。 你这么威武霸气的爷们儿，抱着头蹲在酒吧门口，也别有一番风情啊。 你他妈闹什么闹啊？想玩我也不用牺牲这么大吧。 我这么斯文俊秀的青年精英被人拽前衣领，确实不怎么像话。 切，好好好，老子才不管你是不是呢。你怎么知道我是的？ 哼 ，feel， 难道不是？ 呸，不就出国2年吗？至于开口 bigger bigger feel 的吗？装什么洋王八呢？ 哎，英雄，你还是那么暴躁，我们就不能愉快的玩耍吗？ 就从你抢了我的男朋友，把我从学生会主席的位子上挤下来，还有吃碗羊肉拉面你碗里的肉比我多，还有彩票比我中的多开始，我们两个就不可能愉快玩耍。 抢你男朋友？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你说你不知道？你竟然说你不知道？就是那谁叫什么来着， 你想到再说吧。你看也10点了，不进去吗？ 不进去，老子就算不参加也不跟你进去。 哦，my亲爱的英雄小宝贝儿，你为什么还不进来？人家想你想得肝肠寸断，满场的衣都不能满足我空虚的心，只有你 只有你能来填满我啊！不， 英雄宝贝儿， 他是谁啊？ 哼，英雄宝贝儿，他们都是这么叫你的？ 笑笑笑，笑个鬼啊！ 你好，我是英雄的男朋友，安心。 哎，你好， 我是 Barbara。 老鸨子话串不用 讲。英雄宝贝儿，你怎么舍得那么说人家？可是你男朋友也好棒啊，人家都不知道该嫁给谁好了。 原谅我，亲爱的芭芭拉，我的心里只有英雄一个人。 喂，你别动手动脚的，不用装的心里只有我吧。 我想被拆穿的话就按我的步调了。 天哪，太浪漫了。英雄，疯子那小贱人已经来了，骚得满场飞，恨不得全部人都知道他现任比你猛，气死老娘了！你可是老娘心中最猛的男人。哼！ 怎么？你还跟芭芭拉上过床？ 我没。跟你有关系吗？ 还用睡吗？光用看的，我都能高潮好几个回合了。英雄宝贝儿。 行了，芭芭拉，用不着跟他浪费口水，甭理他。咱们先进去。 哎呦，我倒是谁呢？原来是英雄啊！ 好久不见。 不如不见。 你， 你好，我是英雄的男朋友安心。 嘿呦，还能找到新男朋友呢，真不容易。安心，日夜安心的安心， 安全的安，多金的心，疯子，疯疯傻傻的疯，孙子的子。 我靠，老子是封神榜的封，紫藤花的紫。 哦，疯子啊，你别说，还真挺像疯子的。 太帅了。 哎呀，没想到他挺能说会道的。不过陈英雄在床上能满足你吗？ 这就不劳费心了，我们床上的契合度 perfect。 就凭他这么小？ 他小我大就可以了。 我擦，你俩说谁小呢？ 怎么了，不承认呢？切，以前我们上床哪次我不靠装的，你跟我们家亲爱的根本就没法比。 英雄，你还当我一？ 我操，哎，说什么呢？哎，说什么呢？甭吃了，我操，傻逼，甭吃了，那边他妈有劲爆的。 他竟然是个零。 赶紧听，你妈太他妈给力了。 不是，安心，你什么意思？我哪像零了？ 对不起宝贝儿，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别人质疑你的魅力。明明你在床上那么棒，那么配合我，不管是叫声还是身材，还有都让我着迷。 好吧，陈英雄，咱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死活不肯在底下，怎么碰到这什么安心你就可以让他 老子是在上面的。 我们家英雄是在上面的。我刚才的话你不用在意。 英雄宝贝，你居然是零，我的心呢，已经碎成烟花了。 你们别听这王八蛋胡说八道，我是根红苗正的一，一，一 啊！是啊，是啊，别误会，英雄真的是一。 安心，你他妈给我闭嘴！ 哎呦，我的心呐，老娘给钱阅人无数，今儿算是栽在你身上了。我的英雄宝贝儿啊！我一直以为你就是那威猛霸气特别特别正直的小苗苗，就算头顶太阳再大再耀眼，你也直直的戳在那儿，屹立不倒，永远的一。哎呦，没想到我没想到你这根苗也有被晒蔫儿的时候。安心，你就是那颗太阳，把英雄晒成零的耀眼太阳，我的眼要被你的光辉闪瞎了。 天命注定，我和英雄今生遇到了对的人。 哦，我的天，我的世界观被颠覆了。 哼， 芭芭拉，我也没想到你还是诗人呢，当个老鸨真是屈才你了。苗再蔫儿，也蔫不成灵吧？ 嗯，蔫了就倒了。 倒了就上了。 哼，我才不跟你们玩文字游戏。 虽然此刻我的心情略复杂，不过我怎么有点小小的兴奋呢？既然你们是天生一对，我就祝你们百年好合。 谢谢你的祝福，我会好好珍惜英雄。 你少说两句能死啊？ 亲爱的，我说错什么了？你想当一，我配合你，想好好珍惜你，也错了吗？ 陈英雄，我呸！ 亲爱的，与其在这浪费时间，我们不如回家继续恩爱。亲爱的芭芭拉，我们先走了。哦，疯子，再见。 放手，放手！别拉我，别拉我！安心，你没毛病吧？ 体检报告一切正常。 别跟我扯，你今天晚上怎么回事？ 不是你租我当男朋友吗？你还没付款呢。 我租你？我有病我才租你呢。 放心，你也没病。咱们公司员工的体检报告我都看过了，尤其是你的，跟我一样特别健康。 刘小柳，我感谢你八辈祖宗，我祝福你这辈子让人压得翻不了身。 小柳子也不容易，又要为兄弟两肋插刀，又要为上司排忧解难。 他为我两肋插刀租个男朋友我能理解，什么叫为上司排忧解难？你说明白点。 他的上司一直单恋着一个人，苦苦单恋了好多年却没有什么进展，而被单恋的这个人呢，是他的好兄弟。这件事啊，早就在他们学生时代就被小柳子发现了，于是善良大义的小柳子同学义无反顾地为上司做起了红娘和信使的工作，为了好兄弟的幸福默默奉献了这么多年还被误解。哎，真是可怜呐。 你等会儿，小柳的上司不就是你吗？ 嗯， 再等会儿，小柳的好兄弟是我吗？ 你难道看不出来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你喜欢我？你怎么可能喜欢我呢？你喜欢耍我还差不多。 谁让你总是不正视我对你的付出，还不安分地到处招蜂引蝶？ 你对我的付出，抢我男朋友，跟我竞争学生会主席，吃碗羊肉拉面还对着我炫耀你碗里的肉比我多，你这是付出啊？你这要是付出，仓颉都要后悔发明这俩字了。 那些男人哪点好？没有一个配得上。 我喜欢我乐意，你管得着吗？ 那些男人我稍微勾搭一下就上手了，没有一个好的。 那你不能不勾搭呀。 不勾搭？不勾搭你不就跟他们在一起了吗？ 好好好，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竞争学生会主席？ 因为学生会那个宣传部部长对你图谋不轨。 图谋不轨？ 哼，没事就来寝室找你吃饭，一会儿摸摸你的胳膊，一会儿搂搂你的腰，这还不是图谋不轨？ 那是我表弟。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多了。 那你愿意让我知道吗？ 你能别这样吗？ 别哪样？ 还有，你凭什么说我是零？ 我说了吗？我一直说你是一啊。 那你那些话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我也当过一啊？ 哦，我只是有点诧异。 诧异？你诧异个毛啊，老子不像一吗？老子这么猛。 猛？ 你呵呵个毛啊。 没什么， 只是我从来没有觉得你猛，毕竟你所有的男朋友都喜欢我。 你是想死了啊？你干什么？ 这可是你主动的。 主动你妹，老子是要揍你。 啊，感冒了？没感觉不舒服啊？我操，这男的是谁？我不是一个人睡的吗？老板，我不要出差，我要回家。